咁最后一节啦，咁就讲啲我哋出街嚟紧呢个礼拜会做啦，呢一套系。 系啦，咁啊呢套嗱，据闻你好似有啲攰，我今日睇 有啲攰 啫，系啦， 有啲攰啊。 咁我嗰日我今日睇就我就自己 OK 嘅呢套，我就冇话特别好中意嗰只啦。咁但系睇完之后都。都可以讲下嘅呢套男女单打战。咁其实呢套戏其实我其实开头你我张海报呢佢嗰张海报真係唔吸引喎。妖两条友握手做咩啫。 同埋你始终系有啲八十年代嗰种。 七十啦佢 八十年代嘅。嗰嗰种好似有少少复古 feel。 老土囉。 老土系啦。 咁但系好多人都话即系睇佢之前其实好多人都话呢套系 Emma Stone 应该系计呢个拉拉零之后最有机会再提名呢个 Oscar 最佳女主角。 拉拉零啱捧佢嘅啫。 系啦嗱其实即系讲咗我睇完呢一套男女单打战之后 呢 套 好 我觉得呢套应该系落影后多嗰套囉。 好多。 系啦咁其实呢套系今次Emma Stone 其实佢演呢个角色就系我谂如果有睇开网球嘅话都会可能有印象会知道叫金夫人呢个角色啦。 我唔识。 我都即系后屘先知道，睇翻啲新闻先知道，佢就系演呢个叫金夫人嘅呢个角色嘅。咁因为七十年代嘅时候，咁你都知道可能嗰阵时嘅美国都系在于系叫做男性系嗰个地位系高过女性啊。咁其实佢而家佢喺讲呢套电影嘅时候就话呢其实点解会有啲咁嘅 noise 出现咗呢就系话因为出咗呢个金夫人佢攞咗呢一个叫做锦标赛冠军。咁当然亦引到好多男性嘅一啲嘅声音啦即系话点解会呢个比赛会系女性会赢点解男性即系点解女性嗰、那个、那个分数会高过男性啊咁同埋佢话个奖金嗰度呢男性系永远高过女性嘅，咁当然阿金夫人就会出声啦。咁但系嗰阵时就有个叫做所谓嘅前世界冠军咧，就话啦，即系佢都系一个叫做比较少少有歧视性嘅一个人嚟嘅。咁佢就话你如果你咁劲嘅话，你同我打场比赛啊！你赢咗嘅话，我哋大家嘅彩金就一人一样，就唔会理低过我咁多咁样。因为金夫人梗系要去想去即系为咗要保护我哋叫做可能叫保护女权啦。咁佢就去迎接呢一个赛事啦就同呢个叫前世界冠军就去做比赛。即系其实故事就系咁样啦即系咁其实套戏入面讲嘅大部分都系叫做女权嗰个当时嗰个地位啦即系其实叫做唔系咁强啦嗰阵时 候。 或者系可能真系受歧视嗰个程度系会比较高。咁所以点解你叫见到嗰阵时候无论我谂唔单止系锦标赛啲彩金嘅就算好多嘢都系可能啲工作上啊或者乜都系就系俾男性又唔俾女性去做嘅。咁 即系你睇嗰阵时候你好难想象点解啲人可以即系佢嘅几个男角色点可以讲埋啲咁嘅嘢。即系你今时今日冇可能肯定俾人投诉 啦即系俾人话你性别歧视啦。 系啊系啊。 即系嗰阵时候你话你一定唔会赢噶，你一定系会你唔应该面对住男人，你唔应该去做啲咁嘅嘢。即系我觉得哇，你即系嗰阵时原来可以啲人系咁把炮啊，讲嘢觉得 系啊， 即系佢会当你唔系一个人 唔尊重 咯。即系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睇预告嘅时候，大家都可能睇第一段，即系当下呢个个慈善冠军打俾个金夫人嘅时候，即系第一句就话啊，你系咪而家仲喺度咩讲女权啊呢样嘢？即系我第一句讲呢样嘢，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即系好唔尊重咯，同埋即系我觉得 Emma Stone 即系临尾佢嗰句好似话啊，而家我睇紧呢个脚模， 系 即系少少讽刺嘅，即系讽刺啊，其实我去打木球系咪真系需要咁样做咧？ 系啦， 即系我系咪一定要去 achieve 翻女性嘅物化咁样咯？ 即系一定要男性化咗件事啊，男性化咗成件事啊，咁即系你睇嘅时候，我第一下睇嘅时候就会觉得啊，原来嗰阵时即系原来七八十年代讲性别歧视，原来系即系系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咯。即系我谂，如果你睇翻，我谂再早期少少一套戏叫做 Milk， 即系嗰阵讲同志啦，即系都有少少系 夏飞 系啊，即系嗰时阿新潘做噶啦。咁其实即系我谂唔多唔少，即系佢哋用唔同嘅方法去讲返佢哋自己唔同嗰个叫人权啦，即系只不过一个系讲同志嘅平权，一个就系讲性别嗰个平权咁样咯。咁又会好觉得系即系一个就系用佢哋自己嗰个叫做 嗰啲叫做咩？遊行嘅方法，一個就係用運動上嘅方法去做，即係變相就兩樣嘢，即係就會我勾起翻就係原來嗰陣時美國七八十年代，原來就係發生啲咁嘅事咯。即係 你依家可能話美國好似好自由啊，乜都得啊，咁但係其實原來佢哋都真係可能經過好多嘅爭取啊嗰啲，先至可以做到有今時今日咁嘅。咁嘅感覺咯， 係啊，咁同埋我睇嗰時睇佢個幾場，我諗嗰幾場比賽都唔係一啲好叫做主成套戲嘅主線咯，即係始終個主線都係講緊啊金夫人點樣去 爭取， 同埋其實嗰陣時嗱講得金夫人啫，其實佢嗰時已經結咗婚嘅啦，咁但係其實原來背後咧係佢講緊就係當佢去爭取緊呢嘢嘅時候咧，佢發覺咗自己嘅性別。 系 啦，即系佢自己谂紧啊，其实佢系咪真系 中意？佢两个角色背后都有自己故事嘅。 系啦，系啦，咁即系一边就可能面对家庭啦，一边就面对紧自己身边嗰个中意嗰个，其实系男性啊，定系女性啊？即系其实我谂两边都有两边有取舍嘅，其实都 系 啊。咁即系当变埋咗一齐嘅时候就会觉得啊，原来即系虽然你表面看似风光。但系背后原来系辛酸咯，叫做系啊。咁睇翻两个，我两个演员，即系阿 Emma Stone 啊，或者系啊呢个 Steve Carell 都两个都好。我谂都系近期佢哋两个叫做演得比较好嘅戏。 系啊，因为阿 Steve Carell 其实佢本身系，我觉得佢演戏系唔差，但系唔知点解走咗喜剧嗰边。 系啊，之前嗰套系咪有套叫做啊？之前嗰套。 咩 料 ？Force 系料 ，Force 嗰场，唔系佢演得 OK， 佢演得 OK， 嗱嗰个真系好， 真系好， 火都嚟埋嗰度， 真系好， 真系火都嚟埋。 但系，好似头先所讲话 ，Emma Stone 其实我觉得佢呢一套戏个发挥真系仲大过咩咯？即系仲大过喺啦。 系啦啦零，其实啦啦零就我谂大家都会觉得 吹捧噶啦， 硬捧佢嘅啫系。 因为其实旧年即系今年 Oscar， 大家我谂大家都系想呢个 Isabel Huppert 攞。都佢噶啦，其实但我系唔明点解系最终真系俾咗阿 Emma Stone 嘅啫， 即系夹硬捧嘅呢啲。 因为当时应该旧年啊，佢有呢套戏未啊？应该有啦，嗰时好似我唔记得威尼斯定系边度做影展先嘅，应该呢套戏。 有啊，应该冇咁快。 差唔系咪差唔？我唔记得四月差唔多啦，唔记得咁嘅时间啦。咁但系一睇完之后，即系你睇完呢套戏佢演出咧，我觉得佢真系识演。 系啊，呢套佢其实佢系本身都系识做戏嘅。 系啊，即系以前你都系得嘅。 系啊， 就只不过旧年嗰个真系一捧捧上天啫。 唔系咁，佢都唔差，但系未至于去到话即系攞影后嘅地步咯。同埋其实我觉得呢位导演嘅几套前作我都几中意噶。系啊 ，Little Miss Sunshine 啦，同埋啊即系 阳光小姐， 同埋书中自有 梦女神。 女神呢两套我都几中意。 其实今次佢又变咗咯，即系佢之前两套都叫少少轻松。 今次冇咁搞笑嘅。 冇咁搞笑，即系但系你会见到即系好似啊咩 Steve Carell 喺入边喺度扮细喺度打呢个网球咧，即系要 show off 自己嗰个实力。 佢后屘 show 翻片段，真人都系咁样。 系喎，好似喎，唔系，其实金夫人 佢有一拍攞照， 系啊，即系佢坐咗喺度攞啲嘢喺度，完全即系嗰啲系模仿晒，真系 OK 嗰啲系。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话两个角色，即系如果你话我拣就，其实两个都演得好嘅，即系好难我选择边个好定唔好嘅。咁系咯，得晒自己，你哋有冇兴趣去睇啲关于呢一类叫做平权啊，或者呢类讲翻运动嘅电影咯， 因为真系冷门少少嘅个题材都系， 其实都冷门嘅， 都几难 sell 嘅呢个。 因为我睇翻呢个难得真系香港竟然比台湾早上成两三个礼拜， 系咩？ 台湾成月尾先上， 系 啊，即系我早前去完台湾，先睇啲仲唔做紧 trailer 嘅。 哦、 即系我十一月廿几号先做， 因为美国就做紧嘅，我早排喺美国呢度做紧。 嗯， 其实我初头唔知咧，讲少 side track 嘅，我初头唔知道，我以为呢个系啲色情喜剧嘅。 我以为纪录片嚟噶 ，Battle of the Sexes， 我以为系啲搞笑下啦，少少咸多多嘴嗰啲嘢，点知 系？反正我以为纪录片，因为好似纪录片啊，即系个纪录片咧。因为佢如果唔系用呢一张两个握手嘅话，其实佢另外一张就系阿 Emma Stone。系啊，咪应该话系阿 Steve Carell 喺度讲嘅 ，Emma Stone 就喺度含情脉脉咁望住佢。 系 嗰张海报，即系你冇得喂，其实系讲紧两个友谊咧，又唔系，原来两个对战 嘅。 其实 两个对战嘅， 即系又几有趣喎。其实张海报嘅设计咁样，咁所以都我觉得值得睇嘅。咁你就 都 OK 嘅，都 OK 嘅。 系啊，攰一啲嘢嘅就 系啊。 好，咁讲完呢套之后呢，咁另外就有一套就係、是、原本咁上个礼拜讲，咁之后咗今个礼拜讲少少啦，咁就係、是、其实如果大家可能有啲听众或者係观众都可能有睇过，有印象中呢有本小说叫做《麦田报仇》啦。咁我呢本小说应该都好多人听过㗎啦，真係到而家都好似话唔知买好多10万本咁样㗎，即係都係一本。 我諗唔止㗎，又好出名㗎呢本。 而家即係单日计喎，单日计喎，单日计喎，佢话好夸张嗰时话係仲係而家好似当今仲係一个好销量好犀利嘅一本小说嚟嘅。咁呢一套电影就叫做《半翼自转我的麦田步曲》。系啦，咁其实呢套电影咧就系、是，就用翻呢一位作家啦，叫 J.D. Jennifer， 佢中文名叫沙 Jennifer， 佢沙杰沙杰林系沙林杰咁样，好怪嘅中文译名啊，系咁就系其实攞翻呢一个 character 嚟做翻一个第一身嘅角度啦，咁其实个故事就系讲翻佢去写呢一本书之前。嘅故事嘅，即係可以有少少讲系一个前半生嘅故事啦。咁其实讲佢去参战去参军之前呢，去做当兵之前呢，其实佢就去本身冇一个特定即係固定嘅工作嘅。咁佢阿爸就系其实做緊一啲叫做肉即係叫肉类嘅生意啦。咁其实佢阿爸就想佢去承接佢嘅生意嘅。咁但系佢偏偏呢就鍾意写书。写文字，咁但系嗰阵时就未有一个好好嘅机会俾佢去发挥啦。咁后屘咁佢阿妈就好欣赏佢啲文字嘅创作嘅。咁后屘就话不如你去读书啦。咁我去支持你，咁我俾钱你读书。咁后屘就去咗间大学读书啦。咁认识咗一个我哋叫 Lecture 啦。咁呢 Lecture 就系 Kevin Spacey 做嘅。咁近期好多新聞啦， 近期 多新聞啦，勁熱啦，唉，真係呢個啟蒙老師。咁之後就話其實佢就開始去教即係佢教呢個人呢個作家就去寫字，點樣去令到佢啲文字能夠有好大嘅發揮嘅機會。咁後尾就終於叫做寫到佢第一篇真係正式可以出到街嘅文章啦。咁亦都俾呢個老師就去登咗去佢當時去主理嘅去主編嘅一本雜誌嗰度。咁自此之後呢佢就開始就即係沉迷咗喺寫作入面啦。咁後尾呢就即係講佢開要準備要去當兵啦。咁佢當兵嘅之前呢其實開始已經寫咗一個佢用自己做第一身嘅角度嚟去化身成嘅一个角色嘅一个故事。咁自此之后呢咁佢就开始就将呢一个人物呢就一直延续落去。就延续到去佢当兵嗰陣时一直写到佢当完兵返嚟为止。咁但係当完兵返嚟之后呢其实即係当可能啲心理嗰啲状态都未平复啦。咁去可能入医院去睇医生咁样。咁其实当其时呢嗰本书就嗰个创作呢其实停咗喺度嘅。就直至到后咪就先至再正式开始返佢嘅创作。咁样啦。咁即係其实大致上嘅故事就係讲呢样嘢啦。 即係自传嘅。 其实都系自传式嘅传记式嘅故事啦叫做。咁其实我未睇之前呢见到张海报呢第一个感觉就係、是、好似有啲闷喎。因为其实我觉得讲亲作家嘅一啲嘅故事嘅电影呢、都不离一个字嘅啫。闷。 就是闷。 就系闷。即係同埋我唔知系本身呢个人嘅角色根本就系咁闷啦。定系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嚟令到佢冇咁闷呢。咁其实呢套戏就用咗第二个方法啦。即系佢就用咗一个因为其实佢呢套戏其实个节奏我觉得算系快嘅。 系。 佢系好佢唔系好沉，唔系好非常之沉重。 系， 即系有啲位系可能会系好轻松咁样大过咗，即系佢攞佢嘅角色去点样去好轻松去描写佢自己本身可能对于创作上嗰样嘢啦。咁亦都可能加上系佢嗰个个人嘅心路历程啦，即系佢本身嘅故事啦咁样样啦。咁我越睇就系睇嘅时候，你会觉得呢个导演都几。好嘢嘅就係佢唔会将呢一个咁闷嗰个元素啊嗰啲感觉呢放落去。咁睇完之后我觉得啊又俾佢可以咁样完成到呢套戏喎。即係又几有趣喎。同埋嗰时啊 ,Kevin Spacey 单嘢未有㗎。所以嗰时就应该就未有呢啲嘢发生嘅。咁所以因为如果我觉得即係有啲可能有呢单嘢发生嘅可能有变相睇咗 两日用另一个角度去宣传。 冇错啦咁所以我諗呢样嘢就会唔同晒囉。咁 两个演员其实我都觉得都叫做演得唔差嘅。 系 系啦，咁即系男主角就之前做系咪叫僵尸仔啊？即系做嗰种 乜嘢？ 系热血丧男嗰个啦。咁咩 Nicholas Hoult 系啦。咁嗰阵时我到而家维持喺嗰个印象都仲系单亲插班生。 单亲插班生 系啊， 哦， 咪就系个靓仔咯，就系佢咯。我依然都维持喺喺个感觉度，都仲系咁。 X-Men 都有佢啊。 X-Men 都冇大感觉，即系都系个僆仔，僆仔时嗰个样都系狂啲啊嘛，嗰阵时啊，系啊，咁之后后屘咁当然都最多人知道雨伞男啊， 系 咁多人认识咗佢啦。咁之后呢套我谂佢演出，头先所讲，我谂得 X-Men 叫做比较多人知啲啦。咁其实佢都未叫做好咁多人认，仲系未咁多人认识佢，我觉得都系，即 系 始终都系仲系争少少咁样啦。咁今次佢演呢个角色就。我唔可以话佢演得好嘅，即系始终可能有啲位都系好未拿捏到个角色嗰样嘢，即系始终都系争少少咁样样咯。咁但系你话即系相反睇翻演佢老师嘅 Kevin Spacey， 我又觉得即系佢依然都系贯彻咗佢嗰个神态嗰样嘢去演出。咁我又反而觉得系佢即系都系佢牵带住个另外 咁佢有保证嘅， 系啊，即系始终美丽有罪啊，或者系之后嗰啲好多唔同戏都系。即都表都喺度话咧，佢真系演识演戏噶嘛？即我睇过佢以前喺香港演过呢、這、一个 舞台剧 系啦，诶，李察三世系啦 ，Richard Third 系啦，即喺现场演出真系完全亮嘢嚟噶，即系好表达到佢根本系能够去演出嘅呢个感觉咯。即我会觉得就系呢套戏。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去睇一啲叫做自传式嘅电影嘅话，咁其实都可以去讲，即系可以去睇呢套戏嘅。 系 啦，咁喂，仲有少少时间 啊，讲埋咗啦。呢个其实我谂应该落咗画噶啦，但系我上个礼拜都睇咗啦，就系叫做《空天猎》啦。 喂，正啊，扣女片啦，应该。 空天猎系叫做好简单咁讲啦，其实系一套所谓中国第一套嘅空战电影啦。咁啊，就讲下男主角系有好多，即系佢叫做有一支好神秘嘅叫特种嘅空军咁样咧，就喺周街去搵一啲好叻嘅飞行员去参加嗰一支特种部队咁样。咁啊，男主角其中一个啦。咁喺入面咧遇到范冰冰啊， 即系李晨遇上范冰冰。 其实睇完我都唔知佢以前系佢女朋友定系暗恋嘅人啦。咁啊，两个喺度搞一啲叫做 搞 嘅，系啊，暧昧嘅关系咁啦。咁啊，嚟到最后。就当然要有翻一啲好重头戏嘅，原来喺某一个佢系一个虚构嘅国家咧，就企图想叫做，其实冇好点样解释嘅，企图佢想去攻占中国，咁咧佢响要去拦截佢哋嗰啲导弹咧，就要靠呢几位主角咁样去做啦。咁其实个故事真系估到晒啊，都系呢啲好典型一啲空战嘅戏啦。咁但系嗱，我就好坦白讲呢一套嘢，如果我用一个系空战。嘅一啲動作場面嗰啲角度去睇係絕對唔差嘅，我係好有驚喜添，同埋係因為佢拍嗰啲空戰場面係有少少拍得住荷里活水準嘅，同埋佢啲因為睇到好多飛嚟飛去玩嗰啲場面啦，佢啲音響效果做得好好， 如果睇 M 聲喎， 唔知有冇 M 聲啦，係啲係咯音響啊，同埋啲動作場面係真係唔差嘅。咁我有感，因为可能叫做阿战狼二咁劲啦，咁可能大陆都好想拍一啲叫做所谓 show 嘅爽片啦，由头砌到落尾嗰类咁嘅戏啦。咁但系呢一套系唔掂嘅，夹硬要加咗一个咁骑呢嘅一个所谓嘅爱情线落去啦，同埋佢自己嗰个拍档啦，有一啲叫做所谓兄弟情啦。但你完全系兜唔到佢哋嗰种应有嗰种感情出嚟嘅。变咗成套好似婆婆妈妈咁，你一切情节都估到㗎啦，硬係要去做下一啲好似有少少煽情嘅位咁样啦。咁而因为一个故事嗰、那个剧本搞到成班演员都嗰班角色之间都好似冇乜交流。其实成套我觉得冇一个角色係真係在状态，成班好似呆下呆下咁，你完全睇到我其实即係你搵班佢不如搵班一班 CG 嘅人做出嚟做一套动画做。你连啊，我諗香港观众最识就应该係范冰冰啦，连范冰冰都成套戏都好似未瞓醒。 花瓶咁样。 係啦，未瞓醒咁。咁有一个演员其实我之前睇过一套叫解救吴先生，就是、黄千源。 黄千源。 係啦，我觉得佢做戏系几好嘅。我顶佢老肺呢套好似成套系一个表情系完全可以 撐咗成套戲咁樣咯，我覺得係。同埋佢都叫做揾到一啲大啲嘅明星去客串啦，譬如一個黃學欣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係成班人係完全都好似一個表情 hea 咗成套戲咁，即係可能佢嗰個賣點係想賣弄一啲係大場面、空戰場面。咁但系又九唔搭八架，硬要拆个故事入去，就变咗成件事系好似不伦不类咁咯。可能好似《战狼二》咁，你冇乜故事内容，由砌到落尾啊，够爽够刺激就过瘾。咁但系呢套刺激系有嘅，但系你又要加咗一个不伦不类故事，搞到成班演员都 不 伦 咗， 演出都不在状态嘅，就所以唔怪之呢套大陆系都唔收得咯。咁我都唔明点解香港会叫做象征上上一个礼拜咁样啦，香港叫做系啦，咁啊呢套呢套落咗话，顺便讲 讲啦， 系啦， 好啦， 咁啊今个礼拜就 要讲住睇亚洲电影节啦，要 系啦，下个礼拜就要讲下啦， 讲下啲啦，系啦，都有啲几套可以讲下嘅，其实都 系啦，咁啊大家想睇更多电影消息就睇翻我哋嘅 Patreon 阿希观影记事嘅阿希啦， 咁我哋是观影 Alex 啦，咁下个礼 拜 再见， 拜拜。